非常严重，胃里啊也总像有什么东西堵着。用他的话来讲啊，说浑身上下都没个好地方了。特别是他的右眼呢、看东西也越来越费劲儿。就这样呢，平时是根本不敢下楼啊。后来在老邻居的介绍下呢，知道了我们这个栏目，就给我们400打电话问他的这些情况了。当时呢，北京工作站的专家们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在调肝降糖方调肝的基础之上呢，还特意搭配了几种营养素，其中啊就有叶黄素、维生素 A 和牛磺酸，而且具体的剂量、剂型、用法全是根据他的情况专门特制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博士工作站的工作呀，是为每一个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尤其是营养素。得病多年，每个人的并发症不一样，那么所缺乏的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呢都补充同一种营养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他呢，由于有长期的脾胃虚寒，用了2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呀还是不太好。他就有点灰心了，这个眼睛又不好。这位刘阿姨啊，我可以叫她阿姨了，她82岁呀，我今年60多岁，差不多就是阿姨的年龄了。我老母亲今年96岁，身体特别好啊，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她推着她那个小助力车呀，一口气能够走2-3公里，而且什么毛病都没有。平时他总自己爱研究各种养生的食疗，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每天都有老人亲手做的一道养生菜。就像有句老话说的，说70岁有个家，80岁有个妈，越来越觉得这个岁数老母亲呢一生还是健康的，是我们全家人最大的福分了。像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朋友也是一样的，到了这个岁数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其实就是给儿女留下了最大的财富。当然这都是题外话，我们继续说刘阿姨的事儿。那为什么刘阿姨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呀？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脾胃吸收大门打开之后就开始起到作用了。我跟大家说过，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唯一的正确方向就是调肝。营养医学发现说得了糖尿病之后一定要先调肝。你像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吃了10几年的降糖药，打了10几年的胰岛素，糖尿病不单没好，反而治出了一身的并发症。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糖尿病的根您没有找对。糖尿病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我们的肝脏坏了。你肝坏了以后不能正常的发挥代谢的功能，没有办法到血液当中把多余的糖收回到肝脏作为糖原来储存，所以呢你的血糖呢就会居高而不下。那你的血管、脏腑、细胞，你整个的身体呢长期的泡在高糖的血液中，那肯定会生病啊。首先就是血管硬化，是吧，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说一调一修，调肝的同时对已经受损的细胞进行恢复，给细胞营养，那这个方向方法肯定是对的，事实证明就是对的。所以在刘阿姨的脾胃吸收通道打开之后，这个效果迅速的就上来了，她才会有一系列的好转的表现。这看到了好转是好事啊。我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导致的 一种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肾病，也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肾脏损伤。糖尿病肾病和我们曾经讲过的糖尿病诱发的心脏病不一样，糖尿病心脏病是伴随着糖尿病发病时间的延长，对心肌细胞逐渐的损伤，最终突发心梗或者猝死。而糖尿病肾病的发病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肾小球血管硬化导致的蛋白尿的出现，另一方面是长期服用降糖药物对肾脏的损伤。随着糖尿病肾病的逐渐加重呢，逐渐会出现肌酐尿素氮的增高，伴随着肌酐尿素氮的增高，蛋白尿的增多，肾脏的体积呢会逐渐的萎缩变小。那么这个时候啊，肾脏排出的尿液就逐渐减少，乃至全身浮肿逐渐加重。当肌酐达到700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导致的尿毒症期，需要依赖透析维持生命了。当尿毒症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引起血压升高，还会导致心衰腹水以及贫血这些问题的出现。那到了这一步啊，有一部分患者往往不是死于糖尿病本身，而是死于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当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依赖透析生存后，面临的首先就是常年的透析，会让一个原本小康的家庭最终因病致贫。尽管现在透析已经进入大病医保了，但在透析的过程中依然有很多费用是需要我们自己承担的，比如说生白细胞的药物。而一旦透析，可以说让我们是看不到希望的治疗。可能没得这个病的朋友会说，说张老师你说的太危言耸听了，哪有这么严重啊？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出现了肾脏损伤后，一方面每天排泄出大量的蛋白尿，也就是体内丢失大量的蛋白，而尿毒症期蛋白质的代谢紊乱，会产生氨废物和氮的废物。那么这些废物由于排不出体外，就会在体内蓄积，导致血尿素氮的增高。所以尽管尿毒症的患者出现蛋白尿，但是在尿毒症治疗当中，因为已经出现蛋白质代谢紊乱，所以呢会限制一般蛋白质的摄入，最终等待尿毒症患者的就是伴随着病情的加重呢，从最开始的每周两次透析，到最终很多患者甚至需要每周透析四次，甚至每天都依赖透析来生存。那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依然是人财两空。有件事呢，到现在呢想起我都记忆犹新。曾经有一位糖尿病肾病诱发尿毒症的患者，是做建材生意的。那几年到处都在盖楼，所以说他的生意特别红火，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就积累了不菲的资产。而多年的奔波劳累，再加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在五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单一的糖尿病患者发展到晚期尿毒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刚得糖尿病的时候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更没意识到糖尿病所导致的一些并发症是会要命的。因此他除了按时服用降糖药物，依然终日奔波在生意场上。结果呢，有一天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感觉浑身是没有一点劲。老伴一看说，你怎么眼睛肿了？急忙的到医院找熟人挂了个专家号。那这个老专家很有经验，一看他当时的临床表现，就给他开了尿常规、血常规、肝肾功能这些化验单，还专门做了肾脏的彩超。结果一出来看坏了， 或者尿糖四个加号，而且蛋白满视野。什么叫蛋白满视野呀？正常的蛋白加号如果能够达到四个以上，就没有五个蛋白加号的表现，而只是结果就是蛋白满视野，并且肌酐尿素氮都升高了，尤其当时肌酐已经上升到了800以上了，就这样开始埋管透析。一开始一周透析两次，最后隔天一次，每次透析需要躺在透析床上四个小时的时间。几年下来，不光是对精神造成了很大的痛苦，逐渐的经济压力也出来了。因为病到这个程度，不仅无法继续做生意赚钱，就是以往在生意中别人欠他的钱，他都没有能力去追讨回来。最后没过三年，所有的积蓄就花光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也中断了。最后在他病危的时候，已经开始每天都透析了。当时呢，他的儿子流着泪找到了我，希望我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的让他的爸爸的生命能够多维持几天，能够等到看他完婚，看到他的婚礼。可最终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试想，如果这位患者能早一点意识到糖尿病带来的肾脏损伤是致命的，是会让一个富裕的家庭倾家荡产的，他还会每天为了钱而放弃健康到处奔波吗？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一部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呀，听到这里会很害怕。其实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尿毒症期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尤其是患病三年以上，糖尿病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肾脏血管硬化。因此呢，我建议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每年查两次肝肾功能。那么在这里呢，我告诉大家，血肌酐的正常范围在90到180之间，而正常成人的尿素氮空腹为3.2到7.1之间。一旦这两项指标超标，在伴有尿蛋白的出现，您就要意识到您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其实肾病综合症、肾衰、尿毒症，这是肾病发展的最终趋势。希望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能够引起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的重视。糖尿病肾病在发病初期也是有一些临床症状的，最初的临床表现会发现尿里有泡沫，在临床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气尿，逐渐尿液就会出现浑浊。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到医院去查尿常规的话，会发现尿常规会有两项指标不正常了，一个就是出现了尿糖加号，而另一个就是尿液里出现了蛋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蛋白尿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身体还会有其他的症状表现出来，比如说眼睑以及双下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浮肿，同时伴有肾区隐痛，与此同时还会有不同程度乏力的感受出现。那这些呢，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当您出现了这些问题后应该怎么办？那么当您出现了这些问题后啊，一定要重视的，因为这一切症状说明您的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说到这里呢，可能会有朋友说张老师，你上面所说的这些症状我都没有。也可能还会有人说，我糖尿病都快10年了，到现在是腰也不疼也不浮肿，更没有泡沫尿。这并不代表您一直不会出现糖尿病导致的肾脏损伤。如果您现在没有这些症状，只能说明您目前的肾脏还算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没有哪一个糖尿病导致肾病发展成尿毒症的患者是在确诊糖尿病之初就形成肾脏损伤的。那么疾病的发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症状一下子就都出来了，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病来如山倒。您现在没有，只能说是暂时的幸运，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说我没事儿，我不可能得糖尿病肾病。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任何一个糖尿病人随着患病时间的推移，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肾脏损伤，您一样无法避免。那么我为什么能够这么肯定？是因为我从197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内科工作，后来当糖尿病被划分到内分泌科后，我一直负责内分泌科的工作。那换而言之，就是我从1978年至今一直在从事糖尿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天天和糖尿病患者打交道。我之所以能肯定，是从事40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所统计的数据得来的最准确的答案，这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临床经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出现糖尿病并发症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您患病后改变了您以往不健康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认真治疗的话，并发症的发展是会慢一些，否则并发症的发展就要快很多了。那么如果您出现了上面我所说的糖尿病肾病的一些临床症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确诊了，包括查尿常规、血常规、肝肾功能、肝胆脾胰肾的彩超。那么当这些项目检查完之后，其中就会有一部分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肝功能，尤其是肾功能已经出现了异常。因此对糖尿病的治疗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只是吃吃降糖药、打打胰岛素、控制好血糖这种单一的治疗方式。一旦脾胃出现了问题，吸收就会出现问题。那你吸收出现了问题，各种营养就吸收不进来，你营养吸收不进来，人身体口肯定会生病啊，是吧？对吧？你的无论咱们人呢，我经常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营养吸收不进来，无论你的皮肤、毛发、你的各个脏腑的细胞都会出现问题。那出现问题以后，往往就引起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那再反过来说，这些病无论你怎么治，如果脾胃的大门没有打开，你这个吸收功能没有调理好，你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吃饭都吃不下，你怎么能够吸收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尤其是在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我们一定要趁着脾胃的吸收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在它逐渐弱化的过程当中啊，就把它的功能再次给它唤醒，再次激活它，让我们脾胃的大门常开，让吸收功能恢复。那么这样最明显的两点好处啊，一是帮助我们有老慢病的病人啊，你包括像糖尿病能够更快的康复，更好的治疗。二就是脾胃健康人常清，脾胃功能好了，能够充分的吸收食物给予我们的营养，我们才能够健康长寿。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节目咨询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助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健康心路的栏目， 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哎，你好 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您是哪的朋友啊？ 我是张家口的。 张家口的朋友啊。 对对 啊。 这个这两天吧，我听你讲这个特善啊。但是不好，我还是不太相信你啊。因为我这个人吧，就这样，就是 啊， 也是说这么多年了吧，被骗怕了，就是这个钱花了不少，这最后这病没给我治好。 那么您这个今年多大年龄了？您这个这么多年，在哪方面治病方面感觉到被骗怕了？有什么身体方面出现哪些疾病呢？ 好，我说是我57岁了。我就是得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啊。另外还有这个心脏病。就是每天早晨起来这个胸口这块吧，就特别疼。这个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失眠。这个安眠药吧，反正一般都是常年吃了都。这也不太管用了后来。而且我这个血压还高。 血压多高呢？ 低压130，高压170。 哎呦，这低压是很高的。咱们说低压过百的话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就难以承受了，就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心绞痛啊。何况您低压130，这是非常危险的。 是。你这胸慌气短的、胸闷啊。平时吧，我这不吃着这个卡特普利，还有这个二甲双胍，还有银杏叶。但是我 这是降压的、降糖的，啊，这个营养心脏的都在用。那么您这个血压和心脏的问题，是在糖尿病之前就有啊，还是糖尿病之后有的？ 就糖尿病之后。 之后，这就都是糖尿病带来的，高血压、糖尿病在于并发症，是吧？那现在您用的二甲双胍。您的血糖是多少呢？ 这个用的二甲双胍空腹还是12.4呢，总是。 餐后呢？ 餐后16.5。 您想想，您这么高的血糖，血这么粘稠，您当然对您的血管损伤非常大了，是吧？ 是。 那么血管其实血压就是血液流动对血管壁的压力，血糖高了，流动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压力大、阻力大呀。而血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呢，直接影响到心脏了，损伤到肾脏了，那么要注意什么呢？尤其要注意出现是否会出现眼底出血的问题了，是否会出现心衰的问题了，这个都需要您注意的。 注意是注着意呢，这不是注着意，去年还犯过一次脑梗呢。 已经有了脑梗，流程是来什么后遗症啊？ 就是这胳膊手感觉没劲儿，脑子反应慢了，记不住事儿了。 脑动脉硬化了，留下来一点这个偏瘫的这个后遗症了。感觉到胳膊腿软了，不听使唤了，是吧？ 是啊。 其 实吧，我也用中药啊，也治疗过一段时间啊，但是这个作用吧，都不太明显。而且现在我也 所以说您现在就怀疑一切了，有点怀疑了。我听您刚才打听电话，有点怀疑了。那么您这个吃二甲双胍吃了多少年了啊？ 吃了有7-8年了吧。 您的胃现在用的怎么样啊？二甲双胍很刺激。 不行了，胃现在可不行了，现在 经常吧反酸呢、哦、就快吐、嗯、老想吐出来那种感觉，特别闹心。 嗯嗯， 哎，现在都没办法了、嗯、我这不是这也听过很多节目了啊，但是您讲这个糖尿病在肝这个理论不、 嗯、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啊。 嗯嗯， 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用。 嗯嗯嗯，首先我告诉您呢，糖尿病在肝这个理论您第一次听见，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啊？讲的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嗯，挺有道理的是吧。哎、 嗯、 因为咱们以往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就是盯着胰岛和胰岛素了。 嗯 啊，盯着胰岛就觉得我胰岛有病了，所以说他呢分泌胰岛素的数量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拿鞭子赶着他吧，像你这个二甲双胍不就是一次一次的在刺激胰岛、嗯、让他来带病来多生产胰岛素来降血糖吗、 哦、 是不是、 嗯、 啊，您在刚得病之初头两年用二甲双胍见不见效啊？ 刚开始都见效，都有效果，后来就没什么效果了。就 对，为什么没什么效果了？因为他生病了，你让他带病来工作，刚开始能坚持，慢慢的就坚持不了了，是不是？ 是，对，是这么道理。 那、哎、这时候有一部分患者就选择了胰岛素了， 嗯， 对吧？觉得你胰岛你不能分泌足是足量的胰岛素怎么办呢？那我就给你补充嘛，我打针送给你。可是咱们打胰岛素的患者朋友呢，也有个感受，刚开始见效，后来数量越打越多，说明什么呢、 嗯、 说明这个治疗还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哦、 是吧？维持。那么您刚才告诉我说听糖尿病在肝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嗯 啊，我告诉您呢，不单只有道理，通过调肝来治疗糖尿病，在临床上咱们只要通过调肝来治疗糖尿病的没有不见效的。 哦，是啊。 哎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哈？ 嗯， 因为咱们肝脏负责什么呢？肝脏负责代谢呀，是吧、 嗯、 这个咱们吃的食物首先装到胃里头了，胃呢收回来以后呢，然后脾来运化，帮助胃来消化，然后消化出来的营养到了哪了、 嗯、 到了小肠了，是吧？然后进入血液了，所以说肝脏把它们收回来了，收回来的干什么呢？把这个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啊收回到肝脏，储备在肝脏，就像咱们家里花不完的钱存在银行一样，是吧？ 对对对对。 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血液当中的糖它就合格的，血糖就是正常的。 嗯嗯， 是吧、 嗯？ 啊，那么当肝脏的代谢功能出现了问题以后，它就不能够把血液当中的多余的糖收回来了，做储备了。那这时候是不是血液当中的含糖量越来越高啊？ 哎，对对对。 那含糖量越来越高，您怎么确诊的糖尿病？不就是一抽血？说血糖高了才是糖尿病吗？ 啊、哦，是。 你的病不就这么来的吗？ 嗯嗯嗯。 所以说您这一听，我这么给您这个掰开了揉碎了一讲，您是不是就知道了病根确实在肝呢？ 明白了，真这么回事啊！ 对，病根在肝，咱们就要调肝，修复它的功能。 嗯。 当它的功能修复了以后呢，血糖呢它就能够平稳的逐渐的下降，而这一旦下降以后，不会像您这样啊。啊，会出现反复，它不会，它会一直的稳稳的在正常范围内波动。什么叫正常范围呀、啊 哦？ 咱们空腹是不是在 3.9 到 6.1 之间呢？它就在这范围内波动，是吧？ 哦哦、 哎，那么餐后呢？哎，它就在8左右了。那这时候呢，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是吧？血糖正常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那么黏了，对不对？ 对对对。 啊，你血液不那么黏了，再加上这肝脏它负责调脂啊，啊，你现在血脂也高啊，为什么心脏？和这个血压都出现问题了，你血液当中的油也多呀。当把这个血脂给调到正常以后，你这时候的血液质量就很合格了。 嗯， 合格了以后，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过程当中，哎，那么呢，阻力它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不会出现血压高了。你的血压正常的，您还会再出现脑血管堵吗？你的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对对对， 是不是？ 哎， 当你的脑血管通了以后，流动的时候没有阻力了。是不是您受损的原来的运动神经啊？您现在总感觉到我的胳膊腿不行了，不听话，软和啊？ 哦、 那是你的运动神经恢复了以后，你是不是胳膊想伸到哪个位置就伸到哪个位置，腿想迈到哪就迈到哪了，对不对？ 嗯， 是吧？ 哎， 所以说以往的治疗为什么效果不好，就是一个治表了，啊，没有找到病根儿。哎，因为不治，您可能不会死于高血糖，您可能哪天咱们出现了心梗了。你已经出现了脑梗了，对不对？ 哎、 啊，你哪天再出现心梗了，脑梗有云控， 让您得到一个很好的抢救。而心梗，很多的心梗的患者，往往50%就在来医院的道上，这人就没了。 嗯，对对对， 是吧？您现在现在多危险呢！啊，尤其刚才你跟我说，你说您这么多年衰减生活，您这个胃也不好啊。你现在别说吃药了，您可能吃点饭凉的呀、硬的，您的胃都受不了，是吧？ 是是是。 啊，那怎么办呢？首先，是不是得把脾胃的大门打开呀？ 对， 让你的肌肉功能恢复了，是吧？哎， 嗯嗯。 所以说呢，再用这个一条一条，那么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个，保证您的脾胃就功能就恢复了，您吃的营养能够吸收了，能够消化了，不再难受了。啊，那第二呢，您的药物的吸收也来得快了，你这个药物就100%吸收利用啊，你这好的还快呀， 嗯， 对吧？哎，像您刚才告诉我，您的空腹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数值啊，您不算是最高的，在通过一条一条治疗的患者当中，但是也不算是最低的，因为您的并发症已经是拿出来一样，您的并发症都是要命的， 要命的， 是不是？ 哎， 基本上用上，首先咱们见到效果的还是血糖，啊，脾胃的功能调好了以后，基本上在3天左右啊，咱们患者就会发现一个血糖的变化，啊， 是吧？ 在1个月左右，哎，1个月左右，您的血压就朝下走了。啊，基本上你的低压就在90-100以内了。您现在在130很危险。 嗯。 您的血压一朝下走，您的心脏是不是不这么难受了？ 那是啊，那是啊。 哎，当然，您这个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并发症是很重的，还是要注意在平常的饮食当中也要注意，别吃太咸的， 嗯， 是吧？哎，刺激它，然后情绪要保持稳定。啊，嗯。 行，我明白了，张老师。 现在没有什么疑问了吧？啊， 没有，没有了。那个，我把这个，调根疗法，我再赶紧用上啊。 哎，赶紧用上， 哎， 啊！您这样啊，您拨打400的电话呢，赶紧跟我们的老师来，跟他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咨询啊。另外呢，我们北京有个博士工作站，啊，在咱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很多的患者都营养匮乏呀。 嗯。 我们为每一个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制作的就是什么呢？一些营养素的补充，一人一方都是不同的，啊，抓紧时间吧，好不好？啊， 行，那我就跟着老师傅联系一下，张老师，那谢谢你啊， 好， 哎， 好，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嗯，好的，再见， 好，嗯。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愿您早日的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好的，让我们有请下面这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你好，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你好。 对，张老师，我要听你这讲课时间是并不长，所以我这今天给你打进电话来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大连的朋友啊，看样呢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栏目，尽管听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是开始关注了啊。 是。 那么我们这个栏目呢，是专门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治疗的，啊。所以说呢，如果呢你有糖尿病的话呢，那么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对的。包括您已经被糖尿病，导致一些并发症所困扰的话呢，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对的。 那就对了，那 就对了啊。 嗯， 那就对了。 张老师，我今年62岁，但是我这得的糖尿病都已经整整11年了。 哎， 现在 11年了啊啊。 让我上火的就是我这空腹血糖都已经达到18.3，餐后血糖是27.4了，特别高， 特别高啊。那么这么高的血糖，肯定你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了，是吧？ 有， 包括11年的糖尿病呢，也会出现不少的并发症了，是不是？ 可不，我那个吃的降糖药都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就是已经打着胰岛素呢，早晚各12。 那么打着胰岛素已经开始吃降糖药不起作用了啊啊！那么这个打着胰岛素，刚才您说是早晚12个单位，那就是每天24个单位的胰岛素的注射，这个对您的血糖起的作用怎么样啊？ 不好啊，要我咋上火呢？现在是血糖该不降还不降，尿蛋白还有2加号了。我现在就是尿频尿急，憋不住尿。 嗯， 你感觉说稍微有点尿了，就上厕所有的时候就不赶趟，就尿裤子里面了。 来不及。哎呀， 啊。尿蛋白有了加号以后，说明肾脏出现了损伤了，而且症状已经有了。那么尿蛋白有加号的这个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早上起来的这个眼睑浮肿啊、脸胖啊、腿肿啊这些问题，你有没有啊？你按按您的腿有没有？ 有有，早上起来的眼睛，你瞅着眼皮也肿，小腿吧、不使劲按看不出来，但你使劲一按，现在就有坑了。 已经有坑了啊，这种情况第一个呀，您这种情况盐就要少吃了，每天盐的用量啊不能超过三克了，啊， 是。 现在除了这个肾脏的损伤，别的并发症还有吗？ 现在身上一点劲儿没有，我这现在我都不敢出门啊，一出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你这是有的时候天凉，这又味儿也大呀，你说自己也遭罪呀。再一个，我就怕得着尿毒症啊。现在我这眼睛吧，就这段时间就一下就感觉看啥也看不清楚了，眼睛就模糊的厉害。哎呀， 眼睛看什么像蒙了块塑料布一样，像进了澡堂子一样，雾感特别强，是吧？ 对，有雾。 所以说您看您的并发症，第一个呢是糖精引起的白内障了，晶状体的供血不良了，就会出现一个雾感特别强。糖尿病出现了肾脏损伤以后呢，就是尿糖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导致肾小球血管硬化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出现了蛋白尿了，尿里有味儿啊，有里头有氨味啊，是吧？哎，那么对肾脏的损伤已经逐渐的形成了。您这个是不是自己也知道得了尿毒症以后要透析啊？ 是， 关键 是要 看不到希望了，是不是？ 看不到希望呗，上火呀，还便秘，也不上厕所，完了现在是吃也不敢吃，喝也喝不了，就是也吃不进去，也不敢吃。现在，你说我这要是真得了尿毒症啊，这可咋办？ 得了尿毒症的时候，到那时候的张老师也救不了您了，知道吧？所有的疾病不是到任何时候都能够治的，那咱们就需要什么呢？得病以后尽早的治疗，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法，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使自己的疾病呢迅速的得到好转，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一个最直接的一条路。这个其实您这个对糖尿病的治疗，您用了11年的药，应该您最有发言权的，是不是？从降糖药降血糖到胰岛素注射来降血糖，但是事实证明，每天24个单位的胰岛素的注射，你的血糖并不正常。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是需要方量是错的。我刚才跟前面那位患者的交流，您听到了吗？ 我听着了， 听到了啊。 所以呢，张老师，你也救救我，帮帮我吧，我这实在是，这本来这家里条件就不好，再得上这尿毒症，我真就是活不了了，别拖累家里了。 我每当患者呀、这个状态、这个经济情况和这个精神面貌的时候，我特别上火，特别替你们着急。我能够理解一个家庭有一个慢性病人，往往会使一个原本很富裕的家庭，最后呢这个日子越过越紧吧。是吧？那怎么办呢？咱们糖尿病的治疗，以往的治疗，像您的治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对症来治疗。血糖高了，刚开始用降糖药，最后降糖药不起作用了，怎么办呢？打胰岛素。然后现在目前的结果就是胰岛素也不起作用了，肾脏损伤形成了，面临着再往前走上一步到两步，就会出现一个尿毒症的问题存在，是吧？那怎么办呢？咱们第一个目前的治疗呢，说明是错误的。因为糖尿病的根不在胰岛，不在胰岛素，在哪儿啊？在肝脏，因为肝脏负责代谢的，当肝脏的代谢功能失常了以后，首先呢就会出现血糖高，因为血液当中的糖啊不能收回肝脏作为糖原储备，这时候它就在血管当中了，在血管当中，你想想啊，导致咱们全身的血管、脏腑、细胞都泡在一个高糖的环境当中，所以说给咱们的患者带来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个视力下降，糖尿病的患者视力下降很普通啊，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青光眼呢，这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对于您来讲，现在已经是面临着这个白内障了。那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您这么高的血糖不能换人工进去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着失明了，是不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高糖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尿液里头就出现糖了。啊，您等到您在尿尿的时候，咱们自己也不嫌弃自己，舔一舔，您的尿保证是甜的，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的治疗，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想去根是不可能的。咱们治疗了这么多年，不还是越治越重吗？就像您来讲，刚开始得糖尿病的时候，眼睛挺好，是吧？尿里头也没蛋白，也没有味道。但是您治了这么多年，是不是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那怎么办呢？ 可不 是 呗， 就是，对不对？ 嗯， 是吧？当肝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后呢，您首先血糖正常了，它的代谢正常了，糖代谢正常了，血糖正常了。是吧？血糖正常了以后，尿里头就没有沫子了，尿的次数就少了。您高糖就会带来多尿，您多尿就多饮呐，渴呀，这边喝那边尿，最后为什么身体这么乏呀？把身体当中的电解质全随着尿液尿出去了，是不是？那么通过调肝的话呢，当糖正常了，那么您排尿就少了，排尿少了，您就不这么渴了，啊，您就不这么乏力了，是不是？ 嗯。 那么当尿液当中血液当中的糖正常了，尿液当中没有糖了，对肾脏的损伤就没有了，那咱们血管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你是不是尿里的蛋白就没有了？尿里的蛋白没有了，逐渐排尿的味道就没有了，对肾脏的损伤修复的同时，你就会发现早上起来眼睛不肿了，一摁摁腿没有坑了，这才是您疾病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好转，是吧？针对您刚才所说的，您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吃的药也好，就像你所说的，现在咱们吃饭想吃吃不进去，是吧？因为你吃了不排呀，你不排是不是都堵在胃肠道当了？你不排就不饿，况且你吃也难受，不消化不吸收，因为脾胃的大门基本上关上了，是不是？这条道不通啊，怎么办呢？到时候呢，第一个让您呢想吃能吃，因为您想吃能吃的进去了，你能够正常的排泄了，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食物往下走了，正常的排泄了，您是不是能吃了，能消化了，能吸收了，你这人才有劲儿啊。咱们人活着要想有力气，是不是还靠你以食为天呢？是不是？ 是，对。 哎，所以说呢，您这个我这么给您一讲，我觉得前面您刚才也听到了我跟那位糖友的交流，您自己心里头是不是有信心了，有数了啊？ 有数了，所以啊，我这找对人了，张老师啊。 找对人了，应该说是找对方向了，啊，找对方向了。那么咱们说呢，方法决定于一切。那你方向错的，你往前走，跟疾病的好转是背道而驰的。你现在往前走，正确的方向往前走，越走你的疾病越好转，就是这个道理。 行， 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咱心里也别难过，也别再哭，哭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是吧？哎，大连的朋友呢？哎。大连的朋友的话呢，您就拨打这个400来咨询一下，啊，您这个跟我们的这个400的这个指导老师，啊，联系一下，好不好？那就这样。 好，我这就打电话。谢谢张老师啊，谢谢。 好，不客气，好啊，好，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了。那剩下的时间呢，还是由张老师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下总结。 那么这个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呀。但是咱们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想直接来跟我交流啊，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想交流直接跟我交流的朋友呢只能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打电话。那么现在想交流的这部分这个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拨打咱们400平台的这个电话，我们400平台接线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都是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尤其是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实际上呢，对于疾病的治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呢还是一句话，方向，方向和方法，那就是修复肝脏的功能，解决咱们以往由于肝脏功能代谢紊乱导致的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呢

1-800-4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1069的李阿姨说，前两天我刚去瑞麟门店参加活动，门店的优惠价格和电台是一样的， 是， 只是怎么没有金钥匙免费赠送呢？ 这个呢，和您解释一下啊，本次活动呢是瑞麟企业在享购全国电台同步播出的， 对， 所以呢线下门店是没有这个优惠力度的。 是， 如果说您错过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在电台在门店都能享受到89元一盒的试喝体验价格，但是啊就不可能再有金钥匙的免费赠送了。 对， 最后一天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威名知识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尤二姐受不了折磨，吞金自尽。到了这阵儿，贾琏良心发现，自己对不起尤二姐，只顾着和秋桐恩爱，忽略了对尤二姐的照顾。他年轻轻就横死，可能跟那母夜叉有关。贾琏明白过来也晚了，张罗着给尤二姐办理丧事，贾蓉在旁边陪着。这阵儿把尤二姐往外抬，贾琏看着二姐的面目，娘子啊，你死得不明不白，都是我坑了你啊。贾蓉说，叔叔，你要往宽处想，我这个姨娘也是自己没福分呢。说着一指大观园的界墙，贾琏心里明白，怕隔墙有耳，现在也不在乎了。他跺了跺脚，哎，怪我，我忽略了，早晚我查出来，一定替二姐报仇。这句话可惹事儿了。就在这阵儿，风水先生说，奶奶是正卯时归天，应当或3天或7天出殡，明天寅时成殓。贾琏说，好吧，停3天太少，就停7天吧，等到在外头再放5期，做了大道场再停灵，明年回南下葬。风水先生答应着写了招魂幡，宝玉知道信儿也过来陪哭一场，族中的人也来了不少。贾琏要办丧事得要钱呢，找凤姐要银子。凤姐一看人抬出去，就推说有病，只让丫头去回贾琏。老太太太太说我有病，寄3房，不许我去。书中交代，这3房就是新房、产房和灵房。这样一来呢，凤姐就不用带孝了，可是她暗地里却进了大观园，直奔梨香院。她上梨香院干什么呢？这梨香院在建大观园的时候给圈了进来，她跟大观园只隔一道墙， 凤姐今儿个是想找个离梨香院最近的地方，又不让人看见，听听那边的动静，所以她就绕过群山，一直绕到园子北界墙根底下一块平整地方，站在那侧耳细听，隐隐约约听见贾琏和贾蓉说早晚查出来一定替他报仇。哟，凤姐一想，不好，这要查出来也够我受啊。她赶紧回来向贾母学说了一遍。贾母说别听他们胡说，痨病死的孩子烧了就完了，还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可他既是二房一长，也算夫妻之分，就让他停上五天七天的，抬出去找个乱坟岗子埋了完事儿。凤姐暗暗高兴，哼，不能让尤二姐入祖坟，还是老祖宗话说的对，可我却不敢劝呐。就着这阵儿，丫鬟来请凤姐，说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凤姐只好跟出来，见了贾琏说什么事儿？银子家里没有啊。你还不知道啊，咱们分的月钱是越来越少，不够过。行了，这有个20多两银子，你拿去吧。说着命平儿拿出来递给贾琏，他找个借口又走了，恨得贾琏没辙呀，打开尤二姐的箱柜去拿自己的私房钱，哪知开了箱柜一看，连个银子渣也没有，只剩下折断的簪子和烂花，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睹物思人。贾琏又伤心的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用包袱包在一起，他想提溜着去烧了。就在这阵，平儿从凤姐那偷了200两一包的散碎银子，悄悄一拉贾琏递给他，哎，别言语啊，您要哭上外头哭去，随便怎么哭都行，别在这儿给人家洗耳朵，像是故意招眼似的。贾琏点点头，他接过银子，又把一条裙子递给平儿，这是他素日常穿的，你替我收着做个念想。嗯，平儿接过来藏在身上，收到自己房中。这里贾琏到了梨香院，拿出银子命人去买棺材板，去了半天也没买来呀、啊、怎么好的太贵，差点又不要，还是贾琏骑马到各处转，到晚上把板子买来了，花了500两银子先赊着吧。这就连夜打棺材，又派人丁穿孝守灵，自己夜里在这伴着二姐，这一伴就是7天7夜，天天有僧道做佛事。你要有这个心，二姐活着时候你给吃给喝，多照顾点好不好啊，非得死你这么做呢，要不是可恨呢。等到了7天头上，贾母把贾琏叫了进来，告诉贾琏灵柩不许送到铁槛寺里，找地儿埋着算了。贾琏没办法，只好跟和尚说，就在北郊尤三姐坟上手点了一个墓穴，破土埋葬。送葬那天呢，只有尤氏婆媳和几个族中人，凤姐是一概不管，由贾琏自己料理。至此，红楼二尤死与非命的事儿，就算全说完了。尤二姐这事儿忙过去，很快就到了年根底下，那贾珍宋玲也回来了。眼看又过年了，贾府又热闹起来，过完大年就到正月15闹元宵办花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7月。今年8月初3是贾母70整寿，贾府要隆重的庆贺一番。这时候亲友全来了，怕排宴席摆不开，贾赦贾政便同贾珍贾琏商量，最后议定 在7月28到8月初5这8天里，荣宁二府一起摆宴，宁府单请官客，就是男客人，荣府单请堂客，就是女客人。在大观园里的坠锦阁、嘉荫堂几处大地方啊，收拾出来作为宾客临时休息处。28这天呢，请皇亲驸马、王公、诸公主、郡主、王妃，还有国君、太君、夫人等。这国君可不是皇上，也是皇上按官的级别赐给大臣母亲的封号，国君比太君更高贵些。贾母不是称史太君吗？29这天呢，便是大学士啊、九卿四相、五府六部、八大朝臣、各省督府大员、总兵和他们受过皇封的诰命夫人。30就是一般官员和夫人，还有贾府远近亲友及堂客。8月初1是贾赦的家宴，初2贾政的，初3是贾珍贾琏的，初4是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聚会的家宴，初5是赖大林之孝等再热闹一天，才算过完生日。其实啊，自7月上旬来送寿礼的就络绎不绝，踢破门槛子。朝中礼部还奉旨亲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两匹等。王妃娘娘命太监送来金寿星一尊，什么沉香拐、沉香念珠、福寿香、金锭，数量不多但是很全，还有什么彩缎呐、玉杯呀、银锭啊。其他亲王以下大小官员，凡是有来往的，没有不送的。在大厅里设下大桌案，铺上红毡子，把所有接的东西都摆上，让贾母过目。贾母头两天还挺高兴过来看看，后来就烦了，也不看了。疯丫头收起来，改日我闷得慌啊再看。等到了28这天，梁府中悬灯结彩，鼓乐喧天，笙管鼓乐之声满街满巷都听着。宁府里来了高贵客人，先就是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乐善郡王等。荣府中女眷来的是北静王王妃、南安王妃等。贾母等人都是按品级大小迎接，然后请入大观园的嘉荫堂喝茶休息，茶罢歌宅又更衣，这才出了园子到荣府堂上拜寿入席。大家彼此谦让半天，这才入席坐好。上边两席是南北两位王妃，往下按官职大小，坐在左手的是诰命夫人，陪客的是两位侯爷的诰命夫人，右边下手一席才是贾母主位。邢王二位夫人带着尤氏凤姐和族中几个媳妇分两溜燕翅排开，站在贾母身后，他们没资格坐。像林之孝媳妇啊、赖大媳妇等都在竹帘子外边伺候着上菜上酒，周瑞媳妇只能带几个丫鬟在围屏下面听候招呼。凡客人带来的跟着的下人也早在别处款待。一时间厅外对台大戏呀，演员开戏前先祝寿道贺，祝贺完了就看从台上刷下来12个还没有留头的小男孩，其中一个小胖孩手捧戏单子来到了台阶下，先递给回事的女仆人，转手再递给林之孝媳妇，林之孝媳妇又用小茶盘托着给了贾珍的小妾佩凤，佩凤接过来才捧给尤氏，尤氏捧着上席交给北静王妃。北静王妃谦让一下，点了一出吉庆戏，又让南安王妃她也点了一出，上了4道菜1道汤，来客这就赏 厨子汤钱，贾母也赏了各家跟来的下人，接着大家又到园子来另献上好茶，大家坐着闲说话。北京王妃问起宝玉来了，贾母说即日挤出庙里念保安验寿经，他替我跪经去了。跪经就是参加庙里的诵经活动。南安王妃又问这几位小姐怎么没来呀、啊、贾母说啊、哦，她们姐妹病的病弱的弱，见人又腼腆，所以我叫她们给我看屋子去了，传了一班戏子在那边给她们唱戏解闷呢。南安王妃一听乐了，哎呀史太君呐、啊，这可就不对了，朝中大臣们的家眷经常念叨老太君家里养了好几位千金小姐，个个熟读女儿经烈女传，才貌双全，今天哀家来了，想看看府里的千金，快把他们叫来。贾母点头，回神叫凤姐儿，快去把史湘云、薛宝钗、宝琴、黛玉叫你三妹妹陪着来。凤姐转身出去传话，时间不大，环佩叮当，就看宝钗、宝琴、黛玉、湘云三姑娘探春来到厅上。贾母说快去给王妃们见礼，五位姑娘上前施礼，先见北静王妃，然后来到南安王妃近前，几个姑娘上前道万福。老王妃说嗨，免了免了，快过来让我看看。五位小姐站起来低吹粉梗等候回话。南安王妃一眼就看见史湘云了，她认识，哟，原来你也在这儿啊，听我来了还不快出来，还得叫人请啊，等会儿我见了你叔叔瞧跟他算账。再看湘云笑而不答，为什么呢？史湘云舌头不好啊，往这一站挺漂亮挺美，一说话说话粗嗓子夹舌子，所以她不言语。老王妃一眼看见旁边站着个姑娘雪白粉嫩，她拉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薛宝钗。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黛玉。哟，才女我听说了，黛玉气质好啊，超凡脱俗啊。扭脸又看见了探春和宝琴，两个人艳若桃李，特别是探春端庄大气，大家闺秀。你是谁？跟老王妃回，我叫探春。哎呦，我听说了你是三姑娘三小姐。好好好好好，你看他上一眼下一眼这通打量啊，把个三姑娘看得不好意思了。哎呀，个个那么有灵气，那么俊美，我不知道夸哪个好喽。说完眼圈红了。早有宫女准备好了礼物，打点出五份来，每份都是金玉戒指五个，万香珠五串。王妃说你们姐妹别嫌弃别笑话，留着赏丫头们吧。五个人急忙谢过，北静王妃也有五样礼物。姑娘们一一谢过，又陪着说会儿话坐了会儿，然后收着礼物告辞回去了。他们喝了会儿茶，又在园子里逛了逛，贾母请客人到前边入席。北静王妃因为身上不爽起身告辞，今天本不能来，只是老太君的千秋实在使不得，这里恕我早退失陪了。贾母不便强留，大家把他们送出去，北京王妃坐轿走了，又有几位女客先后告辞，最后只剩下南安王妃。他们来到园子里重新落座，宫女把椅子往贾母跟前挪了挪。王妃笑着对贾母说，我今天来一是为给老太君祝贺千秋之喜，二呢 还有一件事，求史太君万望赏我一个脸儿，成全才好。贾母急忙站起身来说，王妃何用如此客套，有事尽管说，臣妾无不从命。王妃笑着说，这就好。前些年呐，我家王爷镇守海疆，在那个时候呢，认识了安南的一位藩王，往来密切，相交甚厚，因此南边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们才得安居乐业。为了这个，先帝在世的时候还赐了一块匾，上边是御笔亲书，会我南疆。今年春上，老王爷岁数大了，要回朝养老，临行时那边藩王摆酒饯行，两人也是难舍难分，酒啊也喝多了一点，当面就许给人家一个郡主给藩王当儿媳妇，说是等来年春天叫他们进京迎娶。谁知我那小女儿前些日子出痘死了，老太君不是还派人去调问了吗？我本来想小郡主没了，这结亲之事也就罢了，可是老王爷说千里迢迢音信不通，我们说郡主没了，人家未必能信呢。况且这不是平民百姓的事儿，说大了事关两国邦交，一旦失信有邦，后患无穷，我们这些年在南疆的苦心经营将付之流水。那些年南疆那战乱，老太君也有耳闻吧，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友谊为重，国土安定为重，我就想啊认一个义女远嫁南疆做王妃，使两国永结盟好，天下太平。这也了却王爷这桩心事。连日来我们访了几家亲友，找不到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孩子，王爷一直为此事犯愁，甚至于茶饭懒宴。后来我听人说，贵府上有位三小姐，诗文女工，样样俱佳，还是治家理财的好手。今天到府上，方才看见三姑娘长得又标致，我想说为义女成此大事，于国于民也是些好事。不知老太君能否预成此事？贾母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当时就觉得嘴里发苦，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呀。贾母拿着孙子孙女当命根子，儿孙是她的精神支柱，一时看不见都念叨怎么能舍得自己孙女远嫁异国他乡去呢，还要过继给别人，贪春能行吗？他还是个孩子，到南疆一年二年也回不来一次，这可怎么办？就拿大孙女元春来说，嫁给了皇家，皇宫近在咫尺，想见上一面都那么难呐。况且这孩子到异国他乡去呀，老太太心里难受啊。可贾母毕竟是知书达理的老太太，受过皇封的，她转念一想，前朝的王昭君、文成公主、魏和藩都是走的这条路，眼下皇上初登大宝，励精图治，正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再说了，没有天下太平，没有国泰民安，又哪有我贾家的荣华富贵？于国于民，这事儿还真不能推卸。哎，只好委屈我的三孙女儿探春了。再说了，女孩子早晚要嫁人，父母不能跟她一辈子。